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七，秦纪二。始皇帝下。二十年，荆轲至咸阳，因王宠臣蒙嘉卑辞以求见，王大喜，朝服，设酒宾而见之。荆轲奉图而进于王，图穷而匕首献。因把王袖而震之，未至身，王惊起，袖绝，荆轲逐王，王还住而走，群臣皆恶，促起不义，尽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是殿上者，不得操尺寸之兵，左右以手共搏之，且曰：“王复见，复见。”王遂拔以击荆轲，断其左骨，荆轲废，乃引匕首致王，众同助，自知事不救，骂曰：“是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节之，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。”遂提解荆轲以训。王于是大怒，亦发兵亦召，救王翦以伐燕，与燕师代师战于易水之西，大破之。二十一年冬十月，王翦拔冀，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东保辽东，李信即追之。代王嘉为燕王书，令杀太子丹以献，丹溺盐水中，燕王时时斩丹，欲以献王，王复进兵攻之。王奔伐楚，取十余城。王问于将军李信曰：“吾欲取荆，于将军夺，用几何人而足？”李信曰：“不过用二十万。”王以问王翦，王翦曰：“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王曰：“王将军老矣，何怯也？”遂使李信、蒙恬将二十万人伐楚。王翦因谢病归平阳。二十二年，王奔伐魏，引河沟以灌大梁。三月，城坏，魏王贾祥杀之，遂灭魏。王使人谓安陵君曰：“寡人欲以五百里地以安陵。”安陵君曰：“大王嘉惠以大义小，甚幸。虽然，臣受地于魏之先王，愿终守之，弗敢意。”王意而许之。李信攻平舆，蒙恬攻秦，大破楚军。信又攻燕郢，破之，于是引兵而西，与蒙恬会城府。楚人因随之，三日三夜不遁射，大败李信，入两壁，杀七都尉，李信奔还。王闻之，大怒，自至平阳，谢王翦曰：“寡人不用将军谋，李信国辱秦军，将军虽病，独忍弃寡人乎？”王翦谢，病不能降。王曰：“已矣，勿复言。”王翦曰：“必不得以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王曰：“未听将军计耳。”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，王送至霸上，王翦请美田宅甚重。王曰：“将军行矣，何忧贫乎？”王翦曰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相臣，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。”王大笑。王翦既行至关，使使还请善田者五倍。或曰：“ 将军之起待亦已甚矣。王翦曰：不然，王粗忠而不信人，今恐国中之假事而专委于我，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，故令王坐而疑我矣。23年，王翦取陈以南至平舆，楚人闻王翦义军而来，乃悉国中兵以御之。王翦坚壁不与战，楚人硕挑战，终不出。王翦日修饰喜目，而善饮食，抚寻之，亲与士卒同食。久之，王翦使人问，军中戏乎？对曰：方投石超聚。王翦曰：可用矣。楚既不得战，乃引而东。王翦追之，令壮士击，大破楚师，至其南，杀其将军项燕，楚师遂败走。王翦因城上略定城邑。24年，王翦蒙武鲁楚王复楚，以其地治楚郡。25年，大兴兵，使王奔攻辽东，鲁燕王喜。陈光曰：燕丹不生一朝之愤，以犯虎狼之禽，轻虑浅谋，挑怨诉祸，使少公之妙不似乎诸，罪孰大焉？而论者或谓之贤，岂不过哉？夫为国家者，任官以才，立政以礼，怀民以仁，交邻以信，是以官得其人，政得其节，百姓怀其德，四邻亲其义。夫如是，则国家安如磐石，赤如焰火，触之者碎，犯之者骄。虽有强暴之国，尚何足畏哉？但视此不为，故以万乘之国，绝匹夫之怒，逞盗贼之谋，功辉深露，社稷为虚，不亦悲哉？夫其西行匍匐，非功也；复言重诺，非信也；迷津散誉，非惠也；稳守绝腹，非勇也。要知谋不远而动不易，其处白公胜之流乎？荆轲怀其豢养之私，不顾妻族，欲以尺八匕首强阴而弱秦，不亦愚乎？故杨子论之，以要离为诸毛之谜，聂政为壮士之谜，荆轲为刺客之谜，皆不可谓之意。又曰：荆轲君子道诸，善哉。王奔攻代鲁代王家，王翦西定荆江南地，降百越之军，至会稽郡。5月，天下大仆。初，其君王后贤，是秦瑾，与诸侯信，其邑东边海上。秦日夜攻三晋燕楚，五国各自救。已故齐王建立40余年不受兵，及君王后且死，解王建曰：群臣之可用者某。王曰：请书之。君王后曰：善。王取笔读授言。君王后曰：老父已忘矣。君王后死，后胜向齐，多受秦见金，宾客入秦，秦又多与金，客皆为反见，劝王朝秦，不修攻战之备，不助五国攻秦，秦已故得灭五国。 齐王将入朝，雍门司马前曰：“所谓立王者，为社稷耶？为王耶？”王曰：“为社稷。”司马曰：“为社稷立王，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？”齐王还车而返。即墨大夫闻之，见齐王曰：“齐地方数千里，带甲数百万，夫三晋大夫皆不辨秦，而在阿真之间者百数，王收而与之百万人之众，使收三晋之故地，即临晋之官可以入矣。燕颖大夫不欲为秦，而在城南下者百数，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，使收楚故地，即五官可以入矣。如此，则齐威可立，秦国可亡，岂特保其国家而已哉？”齐王不听。26年，王奔自燕南攻齐，促入临淄，民莫敢革者。秦使人诱齐王，曰：“封以500里之地。”齐王遂降。秦亲之功，楚之松柏之间，饿而死。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，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。歌之曰：“松也，柏也，主建功者客也，即见用客之不祥也。”陈光曰：“纵横之说虽反复百端，然大要合纵者六国之利也。昔先王建万国，亲诸侯，使之朝聘以相交，享宴以相乐，会盟以相结者无他，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。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，则秦虽强暴，安得而亡之哉？夫三晋者，齐楚之藩蔽，齐楚者三晋之根底，形势相资，表里相依，故以三晋而攻齐楚，自绝其根底也；以齐楚而攻三晋，自彻其藩蔽也。安有彻其藩蔽以媚道？曰：道将爱我而不攻，岂不悖哉？”王出并天下，自以为德兼三皇，功过五帝，乃更号曰皇帝，命为至，令为赵，自称曰朕，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至曰：“死而以行为事，则是子亦父，臣亦君也，甚无畏。自今以来，除世法。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祭属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初，其微宣之时，邹衍论著忠实武德之运，即始皇并天下，齐人奏之，始皇采用其说，以为周德火德，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。始改年，朝贺皆自十月朔，衣服精毛节旗皆上黑，数以六为祭。丞相婉言：“燕齐经地远，不为至王，无以镇之，请立诸子。”始皇下其意。廷尉思曰：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重，然后属疏远，想攻击如仇仇，周天子弗能禁之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功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益智，天下无异议， 则安宁之术也，置诸侯不变。始皇曰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已有侯王，赖宗庙天下初定，有富立国，是戍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？廷尉议事，分天下为36郡，郡治守卫建，收天下兵据咸阳，萧以为中据，金人12，众各千担，至宫廷中，依法度横十丈尺，徙天下豪杰于咸阳12万户。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，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坐之咸阳北板上，南临渭，自雍门以东至泾渭，殿屋复道周阁相主，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。27年，始皇寻陇西北地至鸡头山，过回中焉，作信公渭南，以更命曰吉庙。自吉庙道通骊山，作甘泉前殿，筑甬道自咸阳主之，至驰道于天下。28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邑山，立时宋公业。于是召集鲁儒生70人至泰山下，亦封禅。诸儒或曰：古者封禅为仆车，勿伤山之土石草木，扫地而祭，习用租阶，亦各乖异。始皇以其难施用，由此触儒生，而遂除车道，上自泰山阳至滇，历时宋德，从阴道下，善于梁府，其里颇采太柱之四拥上帝所用，而封藏皆密之，是不得而祭也。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，行礼慈明山大川及8神。始皇南登琅琊，大乐之，留3月，作琅琊台，历时宋德，明德义。初，燕人宋无忌献门子高之徒，称有仙道行解消化之术，因其迂怪之事，皆争传习之。自齐威王、宣王、燕昭王皆信其言，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云此3神山在渤海中，去人不远，患且至，则封引传去。常有智者，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。即始皇至海上，诸方士、其人徐福等争上书言之，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，传交海中，皆以风为解，曰：未能至，望见之焉。始皇还过彭城，斋戒祷辞，欲出周鼎4水，使千人没水求之，福德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，扶江至香山祠，逢大风，即不能渡。上问博士曰：湘君何神？对曰：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。始皇大怒，使行徒3000人皆伐香山树，折其山，遂自南郡由武关归。初，韩人张良，其父祖以上5世向韩，即韩王，粮散1000斤之产，欲为韩报仇。29年，始皇东游， 至杨武博浪沙中，张良令力士操铁锤狙击始皇，误中覆车。始皇惊，求福德，令天下大锁十日。始皇遂登之符、刻石、悬之狼牙，到上党入。31年，使前守自石田。32年，始皇之节时，使燕人卢生求县门，刻节石门，坏城郭，绝通堤防。始皇寻北边，从上郡入，卢生使入海环，因奏路途书曰：“王秦者胡也。”始皇乃遣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伐匈奴。33年，发诸常不亡人赘婿古人为兵，掠取南越陆梁地，至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折喜民50万人戍五岭，与越杂处。蒙恬赤逐匈奴，守河南地为44县，筑长城，因地形用至险塞，起临洮至辽东，延茂万余里，于是渡河据阳山，逶迤而北，曝师于外10余年。蒙恬常居上郡统治之，威震匈奴。34年，折治愈力不直及复愈故失者，筑长城及楚南越地。丞相李斯上书曰：“以时诸侯并争，后招游学，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初一，百姓当家则立农工，士则学习法令。今诸生不失金而学古，已非当世，祸乱前手，相与非法教人。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易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相异，夸主以为名，意趣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进，则主事降乎上，党羽成乎下，进之变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，非博士官所执，天下有藏诗书100家余者，皆亦守卫杂烧之。有敢偶与诗书弃世，以古非今者足，立见之不举，与同罪。令下30日不烧，情为承担，所不去者，医药补士种树之书，若有欲学法令者，以立为师。至曰：“可。”魏人单于谓孔父曰：“秦将灭先王之极，而子为书籍之主，其危哉？”子瑜曰：“吾为无用之学，知吾者为有，秦非吾有，吾何威哉？吾将藏之以待其求，求至吾患矣。”35年，使蒙恬除直道，到九原，抵云阳，嵌山阴谷1800里，数年不救。始皇以为咸阳人多，先王之宫廷小，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，先作前殿阿旁，东西500步，南北50丈，上可以坐1000人，下可以建5丈旗，周池为隔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，为复道自阿旁渡渭，主之咸阳，以向天极阁道，绝汉抵营是也。引弓徒行者70万人，乃分作阿旁宫，或作骊山，发北山石果， 携蜀京地财皆至，关中济公三百，关外四百余。于是立时东海上渠界中，以为秦东门。因徙三万家离邑，五万家云阳，皆复不是十岁。卢生税始皇曰：“方中人主实为威行以避恶鬼，恶鬼避真人治，愿上所居功无令人知，然后不死之药待可得也。”始皇曰：“吾目真人，自谓真人，不称朕。”乃令咸阳之旁200里内公冠270，复道甬道相连，帷帐中古美人充之，各按属不宜喜，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。始皇幸梁山公，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，弗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，丞相后损车骑。始皇怒曰：“此中人谢无语，暗问莫服，捕实在旁者，尽杀之。”自是后，莫知行之所在。群臣受爵士者，悉于咸阳宫。侯生、卢生相与击议始皇，因亡去。始皇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连问，或为妖言以乱前手。”于是使御史西暗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460余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以成后，亦发者喜鞭。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兼蒙恬军于上郡。36年，有允食于东郡，或克其食曰：“始皇死而地分。”始皇使御史逐问，莫服，进取石旁居人诛之，凡其食。迁河北余中3万家，赐爵一级。37年，冬10月癸丑，始皇出游，左丞相司从，右丞相去疾守，始皇20余子，少子胡亥最爱，请从，上许之。11月，行至云梦，望似虞舜于九夷山，浮江下，观吉柯，渡海渚，过丹阳，至钱塘，临浙江。水波恶，乃西120里，从峡中渡，上会稽，即大禹，望于南海，历时宋德，还过吴，从江城渡，并海上北至琅琊之浮，见巨鱼，射杀之，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并。始皇勿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，并亦甚，乃令中车府令行扶喜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：“御丧，会咸阳而葬。”书以封，在赵高所，未复使者。秋7月丙寅，始皇崩于沙丘平台。丞相司为上崩在外，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，乃密之不发丧，关在温凉车中，故幸患者参圣。所至上时 百官奏事如故，患者则从车中可其奏事，独胡亥、赵高及幸患者五六人知之。初，始皇尊宠芒氏，信任之。芒恬任外将，芒毅常居中参谋议，名为忠信，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。赵高者生而隐功，始皇闻其强力，通于御法，举以为中车府令，使教胡亥绝狱，胡亥幸之。赵高有罪，始皇使芒毅治之，亦当高法应死，始皇以高敏于事，赦之，复其官。赵高既雅德幸于胡亥，又愿芒氏，乃说胡亥，请诈以始皇命诸扶苏，而立胡亥为太子。胡亥然其计。赵高曰：“不与丞相谋，恐事不能成。”乃见丞相思曰：“上次长子书及福喜皆在胡亥所，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，是将何如？”思曰：“安得亡国之言，此非人臣所当义也。”高曰：“君侯才能谋虑，功高，无怨，长子信之，此五者皆属与蒙恬。”思曰：“不及也。”高曰：“然则长子即位，必用蒙恬为丞相，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，归乡里名矣。胡亥辞人笃后，可以为嗣，愿君审计而定之。”丞相思以为然，乃相与谋，诈为受使皇诏，立胡亥为太子，更为书赐扶苏，孰以不能辟地立功，士卒多号，朔上书直言诽谤，日夜愿望不得罢归为太子。将军恬不矫正，知其谋，皆赐死，以兵属皮将王离。扶苏发书弃入内舍，欲自杀。芒恬曰：“陛下居外，未立太子，使臣将300,000众守边，公子为奸，此天下重任也。今一使者来，即自杀，安知其非诈？复请而后死，未目也。”使者硕促之。扶苏谓芒恬曰：“父赐子死，尚安复请？”即自杀。芒恬不肯死，使者以主力系诸扬州，更置李斯舍人为护军，还报。胡亥以闻扶苏死，即欲弑芒恬，会芒毅为始皇出岛山川，还至。赵高言于胡亥曰：“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，而意见以为不可，不若诛之，乃系诛代。”遂从井陉抵九原，会蜀温车臭，乃召从官，令车载一旦暴雨以乱之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，太子胡亥袭位。九月，葬始皇于骊山，下固三泉，奇器珍怪喜藏满之，令将作机弩，有穿进者则射之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相灌输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。葬祭以下，或言工匠为机藏，皆知之，藏虫即泄，大事尽，必之墓中。二是欲诛芒恬兄弟， 二是兄子子婴谏曰：“赵王迁杀李牧而用严惧，齐王建杀其故事忠臣而用后胜，足皆亡国。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，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，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，使内使群臣不相信，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。”二世弗听，遂杀蒙毅及内使田。田曰：“自无先人及至子孙，积功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30余万，身虽囚系，其势足以背叛。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以不忘先帝也，乃吞药自杀。”杨子法言曰：“或问蒙恬忠而被诛，忠奚可为也？”曰：“嵌山阴谷，起临洮积潦水，力不足而师有余，忠不足相也。”陈光曰：“始皇方独天下而蒙恬为之始，恬不仁可知矣。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，虽无罪见诛，能守死不二，死亦足称也。”